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路过一个小区啊，正在放露天电影，突然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那个时候啊，家里根本没有空调，路上的车也少，住在一个胡同里，一起和泥巴长大的孩子们疯玩了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还要各自回家，拿着凉席和蒲扇到老槐树下纳凉嬉闹和睡觉。女孩子家的上半夜就回家了，男孩子没人问的，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偶尔放一次露天电影，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挤在一起，也不嫌热，而且呢还高兴得不得了。恍惚之中啊，那个时候啊多么开心啊。 是的，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白天办公室里都是中央空调，到了晚上把门一关，更是一夜空调到天亮。虽然人是舒服了，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出门了，邻里之间的感情也生疏平淡了许多，而且空调病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邀请您关一会儿空调，让生活多点自然风。 那今天梦德兰厂家为您带来了一床不用开空调也能清凉一下的必备神器，梦德兰的水牛皮凉席。厂商建议零售价格8900元。今天活动中，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的朋友，直接是享受2.2折的优惠力度，只要1999块钱。而且呢，20几斤啊，正宗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订购成功还能享受免费送席到家的服务。所以订购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问了，说1999元买双席子会不会太奢侈呢？乍一听啊，感觉好像是不便宜，可是您知道吗？第一，这一床1米5×2米的梦德兰水牛皮凉席是由一整张成年水牛皮精制而成的，它至少可以做40双的真皮皮鞋，几十只的真皮包包。这样核算成本的话，您现在还觉得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一床全牛皮的凉席贵吗？ 第二啊，就是订购一床正宗的100%水牛皮凉席，绝不是一次的投资，这是一辈子的享受。 对， 因为牛皮皮鞋的使用寿命啊，至少是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以50年为限的话，一床1999元的水牛皮凉席，划算到每年才30-50块钱，每天只要几毛钱。天这么热，几毛钱掉在开水里，说不定您都不愿意捡起来。但是今天啊，却可以给全家人一整年的夏天清凉和舒爽。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体验一下4007106108，4007106108。 社区尾号0013的朋友就说了，说上个月我买的梦德兰水牛皮凉席还花了2599元呢，今天就变成了1999元，这品质是一样的吗？您放心，品质肯定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确保与您在商场看到的牛皮凉席啊，都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的，100%是来自于三峡库区的，是由20几年的皮革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的，从裁剪、包边、打磨、揉料等上100道的工序，历时几十天才能制作完成。那今天只要商场专柜1/4的花费，就能用上一床使用几十年的牛皮凉席。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来看到尾号是5512的朋友说啊，1000多块钱倒不是什么大钱，只是牛皮席有你们说的这么神奇吗？有人说啊，要忘记一段感情需要7年的时间，要记住一个产品只需要使用一次就可以了。我相信啊，牛皮凉席就是这样的产品。牛皮席是属于动物蛋白纤维，柔软透气，不管是爱出汗的男士朋友，还是怕冷不能吹空调的老年朋友，又或者是家里的小宝贝爱美的女士朋友，都是完全可以用的。 没错，而且不用整夜开着空调，只需要每天晚上临睡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天然的牛皮毛孔可以自然的收纳和释放凉气，整晚你都可以享受到不开空调带给您的清凉舒爽，这就是牛皮席的神奇之处。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如果说专柜8900您舍不得心疼，咱能理解啊，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但今天单床裸价1999，真心划算，真皮材质，透气性极佳，舒适自在，没有人群限制，使用年限长达几十年，每年花费才30块钱。最后的30秒钟，您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说，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培养了自己的人才，打造了自己的领导班子，刘达首先要处理的是西域的事儿。都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在，西域的求救信虽然抵不上万金，但也能抵上几百条的人命。因为人事变动，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救还是不救，这是个问题。为此呢，刘达召开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公卿会议，商量应对之策。会议一开始，大臣们就争先恐后的发言，并且很快形成了正反两派，救援派和反对救援派。救援派的代表人物是司徒鲍玉，反对救援派的代表人物是司空第五伦。第五伦前边咱们已经讲过了，就来说说鲍玉。鲍玉出身于司隶校尉世家，他的祖父鲍宣是西汉大儒名臣，一向都敢于直言，对姓陈董贤、外戚王政君一家是百般抨击，哀帝以侮辱丞相孔光为由把他投了大狱。后来因为上千博士弟子集体抗议，减刑出狱，但是秉性不移，王莽时期再次把他下了大狱，惨死狱中。鲍宣的儿子鲍勇虽然出生于书香官宦人家，但身负国恨家仇，在新莽末年毅然投身于绿林农民起义，被刘玄任命为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更始灭亡之后，光武帝任命鲍勇为谏议大夫，后来历任刺史、司隶校尉。鲍勇平生十分痛恨官员欺压百姓和下属，他在任司隶校尉期间以雷霆之势打击豪强，权贵对他恨得要命，但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光武帝支持他呀。都官从事扶风人鲍辉和鲍勇一样，也是敢和权贵针锋相对的人。刘秀经常在朝中告诫说，权贵和皇亲们要赶紧收手，避开他们。鲍勇后来病逝在任上，儿子鲍玉开始被上党太守戴涉推荐为高都县长，广有仁爱之名，政绩被荆州刺史上奏朝廷，被光武帝升为司隶校尉。至此，鲍家祖孙三代都出任了一样的官职。明帝初年，鲍玉出任汝南太守， 在任上整治皮塘，兴修永久性水利工程，致使当地人以殷富。宝玉在汝南太守任上正声卓著，闻名遐迩，早就被刘庄盯上了。正好司徒王敏病死，当即把鲍玉提拔为司徒。刘达上台之后，鲍玉的职务没变。考虑到两位都是超重量级的人物，刘达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让他们进行了自由辩论。辩论赛开始之后呢，两个人充分发挥三寸不烂之舌，引经摘句，娓娓而谈。救援派司徒鲍玉首先发言了，他首先说了救援的理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发生了这样激烈的军事斗争，如果我们把西域汉军抛弃，这样对外是纵容了蛮夷的暴行，对内伤害了忠臣的心呐。以后匈奴如果在边塞作乱，陛下还怎么派遣将领啊？谁还愿意为国家冲锋陷阵？接下来鲍玉做出了形势判断，耿恭和关崇两校尉都是百人军团，而数以万计的匈奴人来围攻他们却久攻不下，这说明匈奴士兵外强内弱。最后提出了救援的具体方案，可以命令敦煌、酒泉两郡太守各率领精锐骑兵2000人，多带旗帜，以加倍的速度日夜兼行，去解救急难。北匈奴的军队已经是一支疲惫之师，一定不敢抵挡。这样一来，40天之内就能把西域的汉军成功解救归来。应该说鲍玉的演说很精彩，以至于他说完之后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接下来进行演说的司空第五轮也不敢落后，他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应救援的原因：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些年来，北伐匈奴，东征南越，南抵蛮夷，西开西域，致使老百姓连年服侍徭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苦了天下百姓，穷了江山社稷。长此以往，国家经济建设定然会停滞，陛下要明察呀。再加上国家新军出力，国势未定，更加不应劳师远征。两位大臣各抒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刚上任的刘达就发起愁来了，怎么着，难道是我无理了？刘达很年轻，也很老道，他分析思考之后很快宣布了他支持的战阵：宝玉。过程虽然是无理的，但决定却是正确的。再穷不能穷志气，再苦不能当孙子，再难也不能降身份，再累也不能丢面子，必须得混出个人模样来。于是刘达派征西将军耿炳屯驻酒泉郡，代理太守职务，作为后方策应；派酒泉太守彭莹和业者王蒙、黄埔元征伐张掖、酒泉、敦煌，以及共7000多人前往救援。值得一提的是，前往敦煌求救的耿恭部将范羌也随同大军一起出发。拯救大兵瑞恩是美国经典的战争影片，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支美军特别小分队奉命去德军占领区拯救二等兵詹姆斯·瑞恩的故事。影片上映之后深受观众喜爱，影响很大。在东汉时期呢，也有这么一个类似的故事，上演东汉版的拯救大兵耿恭。话说酒泉郡太守段鹏等人率军在柳中集结，然后把目标直指车师国。 都说哀兵必胜。在蛟河城的战斗当中，汉军是永不可挡，斩杀敌人近4000人，俘虏敌人3000多人。一路风雨兼程，一路高歌前行。尽管日行千里，夜行800，尽管马不停蹄，但是当7000救援军抵达柳中城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正月了。柳中城的卫戍司令关宠，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守城战，已经心力交瘁。当终于看到援军到来的时候，堂堂男子汉，在战场上流血也不流泪的男子汉，居然泪如雨下，喜极而泣。伴随着幸福的泪水，铁人似的他再也坚持不住了，倒下去了。这一倒下，就再也没站起来。几百人能坚持这么久，关宠之所以屹立不倒，靠的是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而幸福近在咫尺，关宠却轰然倒下，那是因为他完成了使命，耗尽了最后一点力量。英雄儿女前赴后继，段鹏指挥7000人马反击车师前国，兵临车师前国往都城蛟河城，打破了车师前军，击毙车师军队3800人，令俘虏3000多人，缴获骆驼、马、牛、羊等37000头。吓破胆的北匈奴人吓得丢盔弃甲而逃，结果再次证明车师是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又一次投降了汉军。鉴于当时的形势，汉朝也只能接纳。至此，营救关宠一部的作战任务圆满完成了。可是在营救耿恭一部上，汉军内部又出现了分歧，产生了救援派和反对救援派。主张不救援的是这次救援军的副将业者王蒙。他首先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汉军跋山涉水，不远千里来到西域，刚刚在蛟河城打了一场恶战，战士们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而耿恭的疏勒城却在几百里开外，而且音信全无，说不定疏勒城早就被北匈奴给攻破了，耿恭等人也早已全军覆没，我们这么冒冒失失的过去，无异于羊入虎口啊。其他将领都沉默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救援耿恭太难了，首先就是行路难，要去疏勒城必须得翻越一座大山，天山。天山一年四季白雪皑皑，寒气刺骨，而此时又正值最冷最寒的正月，大雪封山，积雪如渊，要打此处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第二是伤亡大，这样恶劣的天气，这样难行的路，不说赶到疏勒城跟匈奴士兵进行交战，但是在路上伤亡就会很大。这跟划亮10根火柴来寻找1根火柴是一样的道理，救援疏勒城的结果很可能是血本无归呀。但如果不救，良心上和道义上又说不过去，所以呢，众人就都选择了沉默。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救或不救都是难题。就在众人沉默的时候，一个人以雷霆之势站了出来，大声说道，哪怕疏勒城只剩下一个汉军士兵，咱们也要去救。众人惊愕地抬起头来，把目光停留在发出这句石破天惊话的耿恭部将范强身上。但见范强顿了顿，接着说道，疏勒城的汉军将士忍常人不能忍，守常人不能守，为了捍卫国家荣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我们怎么能不救？这样的英雄怎么能不感人？难道我们要做缩头乌龟吗？三个反问，问得大家哑口无言呐。是啊，这已经不是代价的问题了，而是尊严和道义的问题。一个民族只有有英雄才有希望，有英雄才能强大，有英雄才有未来。反枪的话如同烧开了的一锅水，震得全体战士无不热血沸腾，他们纷纷站了出来，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请求出兵救援疏勒城的汉军。如果说救援派范枪和反对救援派王蒙就像一个平衡的天平，那么由于众多士兵的突然加入，天平自然倾向了范枪这一边。民意不可违，汉军主帅段鹏和副帅王蒙跟诸将商量了一下，最后做出决定，由范枪率领2000名战士翻越天险天山，前往疏勒城解救耿公部。2000士兵虽然不多，但在西域来说也不算少了。范枪马上就率领众人出发了。2000名汉军在跨越天山的时候，靠着顽强毅力冲破了一切艰难险阻，几乎是用血铺就了通往疏勒城的道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范强终于带领援军来到了疏勒城下。沉重的兵马声早已惊醒了疏勒城防总司令耿恭，他以为是匈奴士兵又来攻城了呢。惊恐之下，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城下传来：“耿校尉，我是范强啊，我带领援军部队来迎接你们啦。”是范枪，真是你吗？你真的带援军来了吗？耿恭是早已泣不成声啊，然后大声叫道：“打开城门！”城门打开了，耿恭和士兵站在门口，恭迎援军入城。大家还在养精蓄锐吧？范枪是个心细的人，一看门口只有26个士兵，才这么问的。范枪这一问，耿恭又一次泪如雨下。原来车师投降匈奴之后，在匈奴的攻势之下，早先招募的车师民兵死的死，散的散，耿恭几百人的守军在缺水缺粮没衣服没救援的情况下，战死的、饿死的、冻死的、渴死的。冬去春来，经过岁月的洗礼，偌大的疏勒城只剩下这26个人了。就是这26个人坚守到了最后，终于等来了援军。只要坚持，奇迹无处不在。看来这话一点不假呀。有了援军的支援，第二天，耿恭和他的25名士兵踏上了返乡路程。可是耿恭不会料到，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因为匈奴人很快发现汉军飞越天山，解救了耿恭的部队。想跑，没那么容易，煮熟的鸭子怎么能让你轻易地飞走呢？北匈奴单于马上派出骑兵进行千里追踪，想歼灭汉军。范枪所带的援兵已经是一支疲惫之师了，耿恭所剩的余部是一支残留部队，而匈奴却是以逸待劳的猛虎之师，看起来汉军是凶多吉少。可是汉朝军队再次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坚强的意志，他们一边阻击追击的北匈奴士兵，一边克服千辛万苦翻越天山。3月初，汉朝军队终于抵达了玉门关， 终于摆脱了匈奴士兵的追击，虎口脱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耿恭不顾范强等人的阻挡，硬是带着25名疏勒城残留的精英坚守在最后。在玉门关清点人数的时候，26人只剩下了13人。这13人虽然衣衫褴褛，虽然憔悴不堪，虽然早已不成人样了，但他们用铮铮铁骨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为此，感动的中郎将郑重亲自为耿恭还有他的部下接风洗尘，随即马上上书向刘达汇报了耿恭等人的英雄事迹。当英雄耿恭到达洛阳的时候，迎接他的不仅仅是鲜花和掌声，还有荣誉，被任命为骑都尉。除此之外，封耿恭的司马师修为侍丞，张峰为司马，军吏范羌为功臣，剩下的9人全都是羽林军。在战国时期呢，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家喻户晓，因为在完璧归赵上立下大功，赵王就封蔺相如为上卿，相当于后来的宰相。赵王这么看重蔺相如，可气坏了赵国的大将军廉颇。他想呢，我为赵国拼命打仗，功劳难道还不如蔺相如吗？蔺相如就凭着一张嘴，有什么了不起的？地位比我还高。他越想越不服气，怒气冲冲地说了，我要是碰着蔺相如，就当面给他难堪，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廉颇的这些话传到蔺相如的耳朵里边，蔺相如立刻吩咐他手下的人，叫他们以后碰见廉颇手下的人，千万得让着点，不能和他们争吵。他自己坐车出门呢，只要听说廉颇过来了，就叫车夫把车子赶到小巷子里，等廉颇过去再走。廉颇手下的人呢，一看上卿这么让着自己主人，就得意忘形了。蔺相如手下的人受不了这个气呀，就跟蔺相如说了。蔺相如问他，廉将军跟秦王相比哪个厉害？那当然秦王啊。哦，我见了秦王都不怕，还怕廉将军吗？要知道，秦国不敢打赵国，就是因为国内文官武将一条心，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合心齐力，这才好啊。蔺相如的这番话呢，后来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边。廉颇那个惭愧呀，脱掉一只袖子，露出肩膀，背了一根荆条，直奔蔺相如家。蔺相如赶紧出来相迎啊，廉颇对着蔺相如就跪下了，双手捧着荆条，请蔺相如鞭打自己。蔺相如把荆条扔在地上，用双手扶起廉颇，给他穿好衣服，拉着他的手请他坐下。两个人从此成了好朋友，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同心协力为国家办事，秦国就不敢欺负赵国了。那么在东汉时期，又有一版将相不和的故事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名是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英雄注定不会寂寞。就在耿恭返回的这一年，东汉帝国的西江金城郡爆发了枪战。烧当羌部落首领糜吾和丰养羌部落的首领布乔结盟了，发动了50,000大军侵略汉朝的陇西郡和汉阳郡。情况十分危急啊，国家领土不容侵略。刘达马上派出部队进行反击，可是派谁出征呢？刘达犯了难了。朝中第一将军窦固一直守在边疆地区，西域他要打，北匈奴他要防，现在打西羌要把这个主心骨抽掉去，那北部边疆又得出乱子。既然窦固是不可动摇的，刘达很快想到了一个人，外戚马房。前边说过呀，马房是马援的儿子，马太后的哥哥，也就是不折不扣的皇舅。这外戚呀，也一直是刘达想要打造的对象。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派外戚出战比谁都可靠。于是马房很快就被任命为车骑将军，担任西征的主帅。至于副将，刘达是想也没想，直接就内定了耿恭。刘达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耿恭虽然九死一生从西域归来，身心和体力都还没恢复过来呢，按理说应该让他休养一段时间，他这一折腾太累了，也该歇歇，但他毕竟经过了大风大浪，派他压阵，那无疑胜算大增。所以呢，如果说派马房当主将使用，那么派耿恭就是当相使用。关键时刻，希望他能凭着多年的征战经验和不凡的才能力挽狂澜。应该说刘达这样的安排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他不会料到，他的精心安排换来的却是将相不和。马房是有背景和有后台的将军，目空一切，目无王法，目中无人。耿恭是一个耿直的人，在西域那样的绝境都能够坚持到底，自然眼里揉不得沙子。也正是因为这样，马房和耿恭在行军过程当中就战术用兵产生了分歧。一开始还是据理力争，互相不服气，但到后来就演变成了横眉冷对，到最后就变成了血海深仇。也正是因为将相不和，到后面两个人干脆兵分两路，耿恭率领一部人马北上，抵达陇西北部的扶罕，而马房则率军向西南突击。眼不见心不烦，如果分开能让双方快乐，那分手又何尝不可呢？当时前线形势告急，羌军中的丰养部落布乔兵对陇西郡南部重镇临洮进行了猛烈的军事打击，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这座城市，作为与汉朝抗衡的根据地。临洮告急，车骑将军马房决定先解临洮之围。可是通往临洮的道路难于上青天呐！如果按照常规行军，大部队到达临洮的时候，可能会耽误解救时间。时间就是效益啊！思来想去，马房决定采取派一支先遣部队先走，大部队随后的策略。 可能是受耿恭等人在西域以百人军团创造奇迹的诱惑，马房派出的急先锋是由两名军司马率数百名骑兵。这支百人军团同样没让马房失望，他们快马加鞭，一路冲破艰难险阻，来到临洮城外十里开外。这时候，两名军司马叫大家停下脚步，说要进行军事比赛。就在百人军团以为要进行比谁最早冲到临洮城下的时候，两名军司马首先举行的是就地安营扎寨比赛，谁建的营寨多，谁就得奖。比赛的结果是，本来几百人住的营寨，却修建成了几万人住的营寨。大家认为这是严重的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接下来呢，又举行了插国旗比赛，谁插的国旗最多，谁就是齐天大圣。比赛的结果是，汉军的旗帜插得漫山遍野都是。最后举行的是睡觉比赛，谁睡的时间长，谁就是睡仙。结果一连几天，汉朝营寨静得都可怕。如此多的营寨，如此多的汉旗，如此安静的阵营，羌军是远看近看，上看下看，看得心里就发毛了。这一定是汉军的主力到了，不然他们怎么有如此大的气势，不然怎么会如此沉着，他们一定是想歼灭我们呢。羌军对自身实力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了结论，敌强我弱，此时不逃更待何时，并且马上付诸行动了，放弃了就要攻破的临洮城，向西来了个不休遁走。都说人要倒霉，连喝口水都得被呛着，这不嘛，羌军原本以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结果偏偏受伤的还是他们。他们在逃跑的过程中，正好碰到已经成功翻过山、越过岭，正往前线开来的马房军团主力部队，一场阻击战就此拉开了帷幕。羌军认为汉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在临洮城边呢，这只不过是汉军的散兵游勇，所以非但没有重视，而且还很轻视，认为他们是鸡蛋碰石头啊。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羌军对形势判断有误，注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结果两军的接触战打响之后，汉军就像变魔术似的，越打越多，越打越勇，只打得羌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汉军咋就这么多呀。现在吃饱了睡足了的先前百人军团举行了百米冲刺比赛，很快就追上了羌军，然后举行了砍瓜切菜比赛，前后夹击啊，斗志原本就不高的羌军很快就溃不成军了。羌军很快就有4000多人成了刀下之鬼，再战下去非死即伤，绝对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这时候羌军中烧当枪部落的头领迷雾不再迷糊了，而是醒悟了，他选择了向马房投降这条光明大道，而步桥率领残部20000多人走的是另一条路，拒绝投降，退守临洮西南的望曲谷。随后马房带领汉军对望曲谷进行了围城攻坚战，垂死挣扎的步桥坚守了几个月之后，眼看救兵没有影，突围没希望，伤亡无数，绝望之下向马房投降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在马房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耿恭在北方战线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驻守在福罕的耿恭部队 受到羌部联合部落的攻击，那是绵绵不绝呀。平常人一看肯定会吓得惊恐万状，可是防守对于耿恭来说那是强项，曾经在匈奴几万人的攻击之下，以百人军团坚守疏勒城几个月，现在他拥有精兵强将，自然是一脸的平静。随着糜芜和步乔的投降，围攻耿恭的其余羌部落大受影响，好像啊看到黑暗的前途了。耿恭这个时候也不再做守城奴了，而是开始反攻倒算，结果很快歼灭羌军1000多人，缴获牛羊等4万多头，大胜而归。南北线全都失利了，乐解羌、烧合羌等13个部落首领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临时会议，商谈何去何从。会议强调了，这次干系重大，不得缺席，再和汉军对抗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于是决定集体向耿恭投降。羌乱就此平息了，按照正常情况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是平定羌乱之后，耿直的耿恭本着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向朝廷打了个小报告，报告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建议派大鸿胪窦固镇守凉州，派车骑将军马防屯守汉阳，以防诸羌部落再生一心。理由是呢，以前安丰侯窦融在西周时和羌人胡人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在当地的威望和信誉很好，现在大鸿胪窦固乃是窦家的后人，公冠三军，威不可挡，派遣他坐镇凉州，诸羌定然会心悦诚服。与此同时，再派车骑将军马防率军屯守汉阳，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他原本是忧国忧民所做的举动，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报告，车骑将军马防和他彻底决裂了。耿恭的建议虽然是要让窦固和马防同守西江之地，可是呢，窦固是守中心城市凉州，而马防驻守的却是偏隅之地。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是要窦固当正房，而马防屈居偏房一样。可马防那是什么人物啊？那是当今皇太后的亲弟弟，皇帝的舅舅，堂堂的车骑将军，位比三公，权高十重。耿恭却建议让马防当偏房，当小妾，驻守在小小的汉阳郡，那马防能不生气吗？愤怒之下的马防没有当温柔的羔羊，选择了反击，他使出了官场上的绝技诬陷。当然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样的事情他肯定不会亲自出面的，而是躲在幕后操作。这个前台刽子手由奸淫业者李谭来当。李谭诬陷耿恭的罪名是不忧军事，被招愿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耿恭不以国事为忧，接到出征诏书时有愿望辞色。有马防在幕后操作，办起事来那是风生水起，很快耿恭就领略到了官场的腐败和政治的代价。朝廷马上征召耿恭回京，耿恭不知道什么事啊，火急火燎地赶回来，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冷冰冰的铁铐。接下来过程就简单了，下狱受审，屈打成招，免除官职，还归老家。结果一代英雄耿恭最终的结局极为凄惨，病死家中。可是耿恭的英雄事迹和丰功伟业并没有随着他的病逝而消失，相反这种精神凝聚成永恒， 流芳百世。落落风标寄月怀，凛凛寒碧隔风霭。耿恭也有孤高洁，岂但苏郎持雪来。应该说马房在西征中的演出是马家最为出彩的表演，而马房之所以敢于压在耿恭头上出彩，那是因为马太后驾崩之后，束缚马氏家族的缰绳勒断了，马家子弟像脱缰之马开始狂奔的结果。狂奔是好的，但要是盲目狂奔，总有马失前蹄的一天。此时马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马家了。马太后去世之后，顺阳侯马廖理所当然地成了掌舵马家的大哥大。但问题是，马廖虽然正直公道，但性格天生仁义宽厚，跟木头这样的称号是名副其实的。这样的人适合当温顺的长者，而不适合当带头大哥。正是因为他的仁义宽厚，不能有效地约束马家子弟，很快就成了一个傀儡大哥。马家子弟全都不听他的调遣，仗着马太后这尊佛的光环，仗着汉章帝刘达的宠爱，原本礼让谦恭的马家子弟个个变得目空一切，骄傲奢侈，不可一世。具体就表现在，除了马廖能恪守马太后的教诲，人在官场走总也不湿鞋。马氏三兄弟的另两位重量级人物马房、马光变了，变得贪财好色。他们两个人很快拥有财产无数，宫女无数，豪宅无数，食客无数。据说马房还另辟蹊径，想出了生财之道，对羌人、胡人征收赋税，以国家的名义收，以个人的名义用，假公济私，赚的是钵满盆满。眼看马家子弟迅速成为纨绔子弟，马廖的好朋友时任教书郎杨马以书信的形式对马廖进行了提示。可是老好人马廖见了书信之后，认为杨马这是小题大做，就口头警告了一下马家子弟，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和方案对族人进行约束。凡事有因必有果呀，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一点也不假。马家人为所欲为，养马看在眼里，朝中文武百官看在眼里，天下百姓看在眼里，汉章帝刘达也看在眼里，却痛在心里。是啊，当初他决定重用外戚，纯属本能的一种感恩行动，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回报自己的养母，希望以这种方式取悦三个木头舅舅，希望自己的一生能不留遗憾。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刚开始刘达对马家的所作所为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马家子弟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无法无天，一点一点地蚕食了刘达的耐心，一点一点地挑战着刘达的底线。高阳也有愤怒的时候，刘达终于发飙了，他开始三番五次地对马廖进行谴责，眼看谴责无效，刘达开始了心底流血的撤恩之旅，对马氏子弟非但不再奖赏，而且该收权的收权，该处罚的处罚。总之啊，当年的恩情早已随风而逝，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怨恨和懊悔。如果现在马家子弟能及时的悬崖勒马，说不定还能博得刘达回心转意，重新宠爱他们。可是眼看马家越来越失势，马家一位青年俊杰挺身而出，以雷霆之势想力挽狂澜，重塑马家的辉煌。 这个人就是马廖的儿子马玉。可都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时任步兵校尉马玉的出现非但没改善马家和刘达的关系，反而进一步磨损了两者关系。马玉的出发点是好的，一看马家大有一落千丈之势，很是着急，于是他就开始四处投诉，强烈表达怨恨和不满。很快，马玉的超常规行为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自重才能得人重，自轻自然被人欺。此时朝中文武百官的眼睛那是雪亮的，他们已经察觉到了刘达对马家态度的转变，很快弹劾马玉的信件就像雪花一般的飞到了刘达的面前。到最后连马房马光兄弟的事迹也都进行揭发了。刘达愤怒了，他虽然不忍心对马家处以极刑，但还是来了个一窝端。被全部罢免官职的马家势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但不管怎样能保全性命全身而退，也算是刘达格外开恩网开一面。值得一提的是，马玉在随马廖离开洛阳的时候，半路被刘达派人快马加鞭追回，投入大狱受审。木头人马玉这回终于像木头一样强硬了一回，拒不招供，最后竟然活活惨死于严刑拷打之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要努力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拥抱着你呼吸着你，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浪漫轻声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着你，对你何止这一句就一，一步一曲从开始到结局，苦苦来风的痴迷，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拥抱着你呼吸着你，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浪漫轻声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着你，对你何止这一句中意，一步一曲从遥遥到无期，扑扑来福的痴迷，风景与你温柔的面具，

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了，最后的一分钟，各位打进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四盒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今天厂家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活动，花2097元就可以全部带回家了。 嗯， 而且还有一床水洗棉的夏凉被是免费赠送的，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章帝刘达一边处理家事，一边苦恼西疆的那点事儿。我们都知道啊，西域还是有问题的。虽然刘达派出兵马救出了在西域的汉军，虽然最终以牺牲了几百人的代价仅仅救得了耿恭等16人的性命，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展现了汉朝的威风。于是乎，刘达马上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否撤销西域都护和务校尉；二，是否召尚在西域的班超回国。和前面几次商议一样，朝中同样分成了两派，主撤派和不主撤派。主撤派的代表人物是司空第五伦，不主撤派的代表人物是司徒鲍玉。在上一次和第五轮的 PK 当中，鲍玉笑到了最后，刘达最终决定派兵去西域救援。虽然最后只救出了13人，但他认为值得。这次两个人依然是针尖对麦芒，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左右为难的刘达也是皇帝难断国家事，最后只好出一道命题来考二位，题目是怎样消除旱灾。这是有缘由的，公元76年的春天，京城洛阳还有兖州、豫州、徐州出现了大旱。正月，刘达下诏命令兖州、豫州、徐州等3州官府开仓赈济灾民，但效果没什么，借此机会向他们提出了救灾策略。面对刘达的提问，鲍玉回答说，陛下刚刚即位，即使有失当之处也不会导致灾疫出现。我先前曾任汝南太守，负责审理楚王之案，在当地拘禁了1000多人，这些囚犯恐怕不是全都罪有应得。大案一发，被冤枉的人往往超过半数。此外，由于被流放的人和亲属分离，死后的孤魂往往得不到祭祀。我建议让流放者全都返回家乡，取消不准做官的禁令，让死者生者各得其所，这样就可以招致祥和之气，消除旱象。对于鲍玉的回答，刘达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接下来第五轮回答了，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啊、他说， 这些年我们在和匈奴进行无休止的征战，为了打通西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这才导致天下百姓负担加重。老天也怜悯这些老百姓，所以才会发生旱灾进行警示。只要远离了战争，平息了欲望，增强了百姓的幸福指数，天灾自然就平息了。最后指出，秦始皇修长城，工程浩大，徭役频征，胡亥不改前代政策，终于失去了天下。因此孝元皇帝放弃了朱牙郡，光武皇帝拒绝了西域各国的归附，如今在一无屯田和在楼兰住房的士族久不还乡，这不合上天之意呀。第五轮的回答很巧妙，他是以神论神，拿老天说事儿；就事论事，拿死去的皇帝说事儿；以理论理，引据古今各类正反面教材。高屋建瓴，刘达听到之后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就接受了第五轮的意见。公元76年，汉章帝刘达下诏，将务校尉、己校尉和西域都护一并撤销，召班超回国。前面讲过，班超以独有的气魄在西域力挽狂澜，接二连三地搞定了一些难剃的头，成功奠定了他在西域的至尊地位。在关崇等人战死，耿恭胜利大逃亡回国之后，班超成了汉朝在西域唯一的留守儿。此时他成了汉朝留在西域的星星之火，但处境也是相当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现在刘达的一纸召他回国的诏书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回到了汉朝，班超肯定就化险为夷了，谁都认为这是天大的喜事。可班超就是班超啊，就像他几次三番在西域取匈奴使者首级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创举一样，他是特别的，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接到刘达的诏书之后，他是喜忧参半，居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喜这就不用说了，回去就可以捧着金饭碗享受荣华富贵，不用在这儿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了。忧的是，多年来生活在西域，对这里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谊，他甚至都在这儿娶妻生子了，早就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在这里，把自己的根扎在了这里，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更重要的是，他是汉朝驻西域的钦差大臣，有和西域各族人民联合抵抗匈奴入侵的神圣使命。特别是耿恭撤回国之后，班超成了疏勒城的继守者，他以极少的兵力镇守疏勒城，与疏勒王构成首尾之势，抵抗求子、姑墨等国进行的进攻，坚持的时间比耿恭还要长。他接到诏书肯定是五味杂陈了，走还是不走呢？这是一个问题。可是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班超最终还是选择了背起行囊打道回府。原因很简单，皇命难违啊。但是班超不会料到，就在他准备启程回国的时候，疏勒国的百姓急了，他们对班超的离开感到恐惧，就派了一个代表去说服他。这个人就是时任疏勒都尉李衍。面对百姓的信任和期待，李衍也感到了身上的压力，于是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班超进行了最后的挽留。我们都知道现在女人撒泼的制胜法宝，一哭二闹三上吊， 李岩显然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到他这变成了一哭二跪三自杀。李岩首先进行了哭诉，说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哭着说话更能打动人，所以李岩用哭进行劝说，显然是有备而来呀。他当时一边流泪一边痛哭着对班超进行劝说，如果你们抛弃我们而去，我们一定很快就被求子等亲奴派国家给灭了。另外呢，我代表舒勒国上下全体军民，恳求你们这些远方的客人留下，只有留下，我们舒勒国才有希望。可班超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眼看第一招失效了，李岩马上出了第二招，他扑通一声跪在班超面前。他一边跪还一边唱着，我怎么就感动不了你呀。班超又回了一句，保重。李岩看哭和跪都没有效果，还不死心，马上使出了第三招，自杀。他拔出剑来，对着自己的脖子就是一下。本来他是想作秀表演一番的，但看到班超如此坚定要一去不复返，心中一急，手中的剑就硬生生地抹进了脖子。血光四溅，带走的不仅是一条人命，也是一种绝望之后的决然。李岩死了，班超哭了，末了他还是走了。原因很明了，皇命大于天。可是呢，走到于天，班超突然决定回心转意。为什么李岩祭出男人的致命法宝，自杀了也不能挽留班超，而现在他却动心了呢？原因也很简单，其实他不想走。而完成挽留班超这一光荣使命的是于天王和贵族群臣。于天王显然吸取了李岩的教训，他采用了两样武器，一哭二报。显然对于心如铁石的班超来说，面对任何一个人都已经可以做到无动于衷了。于是这次他在哭的同时叫上了贵族群臣，大家来了个集体痛哭。细心的朋友还会记得呢，当年王莽在亡国之际，为了力挽狂澜，还举行过大哭比赛。这次于天王和贵族群臣的集体痛哭，虽然规模略逊于王莽，但王莽的哭是表演，而这一次他们却是因国之将亡而发自内心的哭，自然哭得情真意切，哭得梨花带雨，哭得死去活来，哭得惊天动地。考虑到班超可能对哭并不太感冒，于田和群臣在哭的同时，有的抱住班超的左腿，有的抱住他的右腿，有的抱住身子，有的抱住他的头。在把班超抱得严严实实的同时，其他人眼看没什么可抱的了，就连他骑的马也没放弃。您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您就是我们的神呐、啊！您不能走啊，您走了我们也不活了。于田和群臣们一边哭一边抱，一边抱一边哭。班超的处境很危险呐、啊，不是被眼泪淹死，就是会窒息而死。走，眼下的局面走不了了，留才是明智的举动。再加上班超本身也想实现他原来的抱负，想到这儿，班超使出浑身的力气挣扎出来，大声喊着，你们别再哭了，再哭就水漫西域了，也别再抱了，再抱我这骨子就断了，我留下来还不成吗？ 于田和群臣们听到这个，这才抛开了眉间的乌云，一个个脸上都笑开花了。大家又敲锣打鼓，欢迎西域英雄班超重返疏勒城。可是，现在的疏勒城还是那座疏勒城，人也还是那些人，但是地盘已经是求此人的地盘了。原来，都尉李衍连自杀都不能阻止班超远去，这让疏勒国人民很是悲伤，很是绝望，悲伤到了泪流成河，绝望到班超前脚刚走，疏勒国有两个城市后脚就跟着走了，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他们向西投降了求子，并且美其名曰避免打击报复。刚办理完投降程序，签订好联盟合同，班超又高调地宣布回来了。反叛者一听就傻了，这明明是跟我们过不去呀。就在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班超再次发挥英勇果断的特长，以雷霆之势开始亮剑。他手中的利剑出手，结果以吹灰之力就把疏勒城反叛之人来了个一窝端，然后带领疏勒国部队去摧毁叛军的军事联盟玉头国，结果以摧枯拉朽之势斩杀了600多殊死抵抗的人。做完了这两件事，班超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写信。这不是一般的信，而是一纸回刘达的书信。信分为三个章节，一是向汉章帝说明了西域复杂多变的局势，提出了平西域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义；二是请求继续驻守西域；三是提出了以夷制夷的伟大构想，认为应当借助西域各国的力量，一举平定西域。刘达当然知道班超现在采取的实际上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策略，但还是被班超的书信所感动。一是文笔好，二是情感真，三是内容实，四是寓意深。总之啊，班超在信中告诉刘达的就是，爱西域等于爱自己，抗匈奴援西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京城所至，金石为开，刘达被班超所说打动了，感动了，最后就答应了。班超留下来了，疏勒国叛乱也很快平息了。班超并没有小富即安，而是决心在西域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并且很快就付诸行动。公元78年，班超把目标瞄准在了北匈奴的鹰爪姑墨国。班超之所以这样选择是有原因的，一来是姑墨国国都石城地小人稀，属于易攻难守的地方，进攻这里没有什么风险；二是借着攻打姑墨国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事实证明，班超的战略眼光那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非常的高。他率领着疏勒、康居、于田、居弥四国联军，大概10000多人，浩浩荡荡地进攻姑墨国石城。结果班超再次延续了他在西域战场上的不败神话，很快就攻破了姑墨国石城，战利品是敌人的700颗头颅。轻松搞定了姑墨国，班超信心大增，雄心大起，欲望大涨，决心彻底平息西域36国的叛变和动乱。可要实现这样的宏伟蓝图，光靠自身实力和空借西域既得势力是不行的。于是呢，班超在把战略目光放眼整个西域的时候，却把战备目光转向了国内，他又开始上书，就是增兵。增兵呢，你得有几层意思啊？ 班超在奏书里说了，先帝想要开辟西域，造福百姓，这才一边北伐匈奴，一边安抚西域，效果很明显，善善于田很快归附于我大汉王朝。居米、沙东、疏勒、乌孙、康居等国也都愿意归附汉朝，这给了我们在西域立足的巨大资本。现在亲奴派只有求子、燕齐和沙车等少数几国，这里边求子的实力最大，只要搞定了求子，其他的小国不在话下。我虽然是个小小的势力，但却一旅孤军镇守疏勒整整五个年头了，非常了解这里的情况，熟悉这里的地理特点，洞察各国之间的恩怨情仇。我问他们成国的大小，都说依靠汉朝就像依靠蓝天一样。古人云，借力打力，以柔克刚，是武学的最高境界。现在我们应该采用夷狄来攻打夷狄的策略。要搞定求子，我们可以采取狸猫换太子的战略，扶持求子世子白霸做求子的国王，以骑步兵兵数百送他，跟其他国家联兵进行逼迫，一年之内求子就会不攻自破，求子王就会束手就擒。与此同时，再用离间计对付燕齐和沙车等反叛国，平定西域指日可待也。而我呢，很想学张骞那样，委身于旷野之间，忍辱负重，踏荆而行，为大汉开拓西域，斩断匈奴之右臂。最后的结束语是16个字：大汉中兴，国力正隆，臣奉国威，其功必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班超给刘达的上书写的是文采斐然，一波三折，很是感人。感动之后，结果刘达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感动之后，刘达再次发扬了民主作风，召开了一次公卿会议，和群臣商议给班超增兵的事儿。结果鲍玉和第五轮再度上演了 PK 大战，这已经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三次交锋了。前两次鲍玉和第五轮各胜一场，平分秋色，所以这一次两个人 PK 得更加精彩，更加激烈。商量来商量去就是没个结果，原因很简单，鲍玉等人支持，第五轮等人反对，而且理由都很充分，动不动就拿先皇和苍天大地这些虚无的鬼话来说，结果弄得刘达没了主意了。就在刘达左右为难无法决断的时候，和事佬出现了。和事佬是不站在鲍玉和第五轮任何一边的朝中绝大多数大臣， 他们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提出了一个和稀泥的折中方案。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不派国家的正规军队去支援西域，那样滥用民力，消耗国力；第二，要派就派罪犯去，罪犯要想减刑，而报效国家正是他们减刑的天赐良机，让他们去能起到哀兵必胜的作用。好办法呀，面对大臣们丢来的一个好台阶，刘达不会放弃，当即许诺了。当然救援队伍确定了，但是派谁当带头大哥呀，那得好好考虑考虑。毕竟带头大哥就是一支队伍中的主心骨，如果没有好带头的，结局只会像王莽在穷途末路时派出五虎带领囚犯去御敌那样，还没到前线呢，这支部队就土崩瓦解了。就在刘达准备广发英雄帖的时候，一个人大喝一声挺身而出：谋远去西域。刘达大喜过望，定睛一看，却是平陵人徐干，不由得连声称好啊。于是徐干马上就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头衔，假司马。头衔虽然有一个假字，但一切都很真实。徐干马上带领他的特种部队向西域进军了。虽然援兵只有1000，虽然来的不是正牌军，虽然这和班超的期望值有很大的出入，但毕竟援军来了，这对信心和士气都是一种很好的提升。于是呢，刹车又成了班超小试牛刀的牺牲品。我们都知道，西域各国因为国小兵少等因素的影响，都是墙头草。匈奴的实力在西域强的时候，他们就都归顺匈奴，汉朝在西域的实力强，就归顺汉朝。总之呢，跟着谁有饭吃就跟着谁。这个时期的刹车眼看汉军在西域势力很小，就大张旗鼓地投靠了求子。因为有求子的保护，刹车也很是嚣张，甚至一度对西域英雄班超很鄙视，认为他只是狗尾巴草。但这一切都得靠实力说话呀。就在班超准备对刹车进行突袭的时候，时任疏勒都尉潘臣却从背后踢了班超一脚。原来啊，潘臣眼看汉朝的援军不过1000人，就产生了另谋高就的想法，于是打算率部向求子寻求庇护。可是呢，班超是什么人物啊？在西域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抗击打能力自然是无与伦比的。武学有云：敌未动己不动，敌欲动己先动。所以当潘臣准备动的时候，先知先觉的班超就和徐干合兵对潘臣进行了夹击，结果潘臣被班超打得落花流水，送上了1000多颗人头和无数的俘虏当了战利品。一场并不算大的小插曲，让班超幡然明白这么一个道理：汉刹车易，汉求子难。毫无疑问，求子在西域各国属于绝对的大哥呀，不打败求子，一切梦想那都是扯淡。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求子有很多的附属国，那么班超要想成功打败求子等国，也得找帮手才对呀。班超很快就把慧眼转向了西域的另一个大国乌孙。对于乌孙国，那细心的朋友也许并不陌生呢。西汉时期，汉武帝为联络西域，拉拢乌孙以控制匈奴，把江都王刘建16岁的女儿细君 嫁给了乌孙王。乌孙王已经60多岁了，细菌非常不情愿地背负皇命来到乌孙国之后，完全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整天是茶饭不思，以泪洗面。乌孙王也是个通情达理的王者，知道这个比自己孙子还小的小姑娘嫁给自己肯定心里边委屈，就主动提出让细菌嫁给自己一个20多岁的孙子。但这细菌公主至死不从，认为不合伦理道德，哪有皇上让嫁给爷爷的再改嫁给孙子呢？她在这种矛盾和不适应当中陨落了美丽的生命，留下了诗句：细菌奉命驾西江，塞外陪伴乌孙王，帐篷作屋毡作墙，羊肉做饭奶做汤，思念家乡心忧伤，心寄归雁飞南方，可怜江都王家女，豆蔻年华一命亡。可是啊，作为和亲的第一公主，在她的努力之下，乌孙和汉朝的关系大大改善，并且打败了匈奴的多次骚扰。所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乌孙和汉朝的关系，那是老亲家关系。虽然后来因为鞭长莫及、天各一方等因素，两国越来越疏远了，可不管怎么样，老情谊还在，所以班超才会把在西域的联盟对象首先确定为乌孙。班超很快将自己的联乌抗酋战略部署向远隔千里的刘达进行了汇报。乌孙大国，空闲10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租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刘达对于这件事儿发挥了果断的作风，大手一挥，给班超一个回复和一个举动。回复同意，举动是来而无往非礼也。都是老亲家了，虽然很长时间没有来往，但是人不熟礼熟。于是命班超为将，加鼓吹灰靡，并以徐干为军司马，另外遣魏侯李毅护送乌孙使者。在现代人眼里呢，作为外交使节出使是一件非常神圣和光荣的事情，让人心驰神往。可这在1000多年前呢，情况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外交使节有着外交死节的称号，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如同在波涛巨浪中行舟一般，风险之大可想而知，被扣下是家常便饭，丢掉性命也在意料之中，能活着回来那是万幸。所以呢，作为外交使节，不但具有非凡的胆略和才干，而且还得有敢于牺牲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班超就是用这种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在西域接二连三地获得了成功，并且一举摘得西域年度敢斗奖。随后几年他一直蝉联这份殊荣。可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班超这样敢于在别人的地盘班门弄斧和超越自己。比如说这次被刘达寄予厚望的魏侯李毅就是完全的例外。作为护臣使者和护离使者，李毅是一个懦弱使者，要去乌孙中途要经过于田，结果刚到于田就传来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求辞国正在攻打疏勒，而且据不完全可靠消息，两军交战得很激烈很焦灼，如果你在现场可以保证很刺激很过瘾，但是不保证枪不走火人不中弹，要从这里过不要买路钱，却可能要了命。 按理说这只是个吓唬人的玩意儿，在那个乱世，如果说有危险，不管在哪儿都有危险。可是呢，李毅虽然身为使者，但是胆子却很小。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害怕，害怕的不敢继续前进了。不敢前进，可又得找个理由啊。有的人要脸不要命，有的人要命不要脸，有的人又要脸又要命，而且要命的同时呢，还想得脸面上过得去，这就是李毅。不要脸的人干的不一定是坏事，要脸的人干的不一定就是好事。李毅干的就不是什么好事，而且要么不干，一干就来了个双管齐下的含沙射影。他停止不前之后，马上挥毫泼墨，心里除了跟刘达大谈相思之苦以外，还言归正传地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西域只是一个传说，西域之功必不能成，我们这个使团去不去乌孙都是滥用民力，徒劳无功，与其做无用功，还不如让我回去呢。听别人的歌要钱，听李毅的歌要命啊。李毅在歌中极力毁谤班超在西域是左手拥爱妻，右手抱幼子，大享天伦之乐，完全没考虑国家的事情。意思是说班超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在西域不务正业。应该说李毅还是很有才华的，又是写又是唱，但却没有打动刘达。看完他的表演之后，刘达沉默了半天，对李毅说了，即使班超左拥爱妻右抱幼子，那也是他应该享受的。驻守西域的1000多汉军都想回来，却能在班超的带领之下同心扎根当地，这说明什么呢？以后你就听从班超的调遣和节制。于田离洛阳很远，离疏勒却很近，所以李毅的双管齐下，班超自然先于刘达看到他的表演了。看完之后，班超做出一件出人意料的举动，派人遣送妻儿回国。如果说李毅作为特使，班超起前不敢乱动，而委屈地送娇妻幼儿回国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接到刘达的诏书之后，班超接下来的举动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他没有因为管制李毅的特权就对李毅往死里整，而是让李毅马上到疏勒国来。李毅诚惶诚恐地来了，原本以为吃不了兜着走的他，却发现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因为班超根本就没看他一眼，直接对他挥了挥手，说了，你带着乌孙国的使者返回洛阳吧。这是真的吗？李毅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直到班超再度对他挥手，他才知道这是真的，于是赶紧就跑了，生怕班超会反悔。李毅走了，徐干不同意了，找到班超进行了质问。李毅又是写信又是唱歌来回谤你，那用意很明显，要你在西域待不下去，让你以失败的方式灰溜溜地回国。现在皇帝既然给了你管理他的特权，为什么要让他舒舒服服地回国呢？面对着徐干的质问，班超笑了，呵呵，李毅毁谤我说明的是人品问题，但我不能因为这样就报复他。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不想跟李毅这样的人计较，这才派他回国。 这样他可以免受痛苦，我也可以问心无愧，两全其美。如果我公报私仇，把他留下来，那我也就跟他是同一种人了。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班超不是宰相，却胜似宰相，确实令人敬佩。接下来，班超和徐干负责把刘达的诚意送到了乌孙国。乌孙国原本就和汉朝有过约定，因此，面对亲家送来的贺礼，自然大方地接了下来。而且作为回馈，现场表态，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和乌孙达成军事同盟之后，刘达好像也对西域充满了期待。为了能配合班超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公元84年，刘达派遣何公等四人率领精兵800来到西域。有了乌孙和援军的支持，班超的底气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接下来，他不再迟疑，不再犹豫，使出了36计里的一招，声东击西。一边联合乌孙国，屯兵在求辞边界，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演习；一边联合疏勒、于田的军队，对刹车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班超的计谋果然高明，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果然吓住了求辞。他们马上拉响了1级战备的警报，防止汉乌联军的进犯。却不知道啊，当求辞躲进国内成一统的时候，刹车国的处境非常危险。国小，兵少，本来完全依仗求辞的支援，但此时呢，刹车一封封求救信如泥牛入海。刹车国王情急之下，虽然没有跳墙，却使出了一记阴招，反间计。反间计除了像《三国演义》里边周瑜在赤壁之战当中使用苦肉计之外，还有一招就是行贿。苦肉计的结果多半是成功斩杀对方的坚强后盾，而行贿计多半的结果是挖墙脚成功。既然你班超是联合疏勒、于田等国的军队，那我挖的墙脚就是疏勒。刹车国王派人送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给疏勒王忠，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面对从天而降的大量财宝，疏勒王忠也感到了很惊喜。他当即表态，愿意听从刹车的调遣。这句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说，从今往后，我和你刹车就是一路人，和班超是陌路人，并且马上付诸行动，随即占据了乌吉城，就是现在喀什地区的乌恰县，公然和班超变成了仇人。班超和刹车的第一回合 PK 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结果班超和刹车各自使出一计，结果班超用声东击西之计基本稳定了求辞，而刹车却用反间计完全搞定了疏勒。可以说第一轮两人不相上下，刹车略占上风。那接下来班超又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呀，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是高英培，很荣幸 今天担任这个擂台赛的主持人。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位的选手。一号选手 严月明， 大家鼓掌欢迎。二号选手 李金岛， 大家鼓掌欢迎。三号选手 唐爱国， 大家鼓掌欢迎。 四号选手孟凡贵，大家欢迎。 没事 儿，你干嘛来了？ 我来参加决赛来了。 你连前三名还没进入了，怎么参加决赛呀？ 那我都来了，你也得给我点活干呀。 这又不是工地，上哪给你找活去？这 那都来了， 要不这样吧，你记分吧。 记分 很重要。去那边记分去。 谢谢。 第一道题，人的一生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好，三号回答。 吃饭。 好，你看多大学问这个。说的对呀，常言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嘛。 对，是， 给十分， 给。 这漏食那。第二道题，吃饭的规律是什么？好，二号回答，顿顿不落。他比那位还有学问。对，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哪行香？ 对， 好，给十分。第三道题，吃完饭以后做什么工作？好，一号回答， 睡觉。 啊， 那是俩饱一个倒，谁先比不了吃饱就睡，太美了。 好，还继续向他听。吃饭的基本要领是什么？啊，那二号回答， 稳准狠。 什么意思？ 首先要坐稳，显着你有会吃会喝的风度，但是眼睛不能停，要来回的学嘛。看准哪个菜最好吃，下手要狠。 什么呀？ 俩鸡腿都给我了。 好，扣他十分。扣十分？ 怎么扣十分呢？ 俩鸡腿一人吞，还不扣你十分？ 什么人呢这是？ 你呀，白耽误功夫了你。 第五道题，喝汤的方法有哪些呢？好，三号回答， 溜边、衬底、轻捞、慢起。 你解释解释。 解就是汤啊，端上来之后吧，拿那个勺子顺着边溜下去，到底之后呢，轻轻的一捞，这手里边就有感觉了。 是， 这时候可千万别动，慢慢走。 怎么样？ 好东西都在这儿呢。 好， 真有水平， 加二十分。 谢谢主持人。 再加二十分。抢答题还有最后的一道题 啊，于少， 这道题嘛，是怎样才吃得更好、吃得更饱、吃得更有学问？好，一号回答。 不怕塞，不怕卡，关键说要装傻。 你这个我不明白。 哎呀，这太好，明白了 啊！ 不怕塞，知道吗？ 不知道。 哎呀，你吃饭都要塞住牙，这时候你也顶住了啊！你千万别抠着夹，耽误时间呢，那玩意儿。你抠着完了，菜没了。 是啊。 哎，不怕卡噎住的时候，你也得吃啊，噎死也得吃，使劲吃。 那还有那个装傻， 那就更关键了。您知道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候吗？ 不知道。 哎，那个烹大虾上了以后，这个关键的时候了。哎呀，这时候可得装傻呀。 啊， 你呀、大眼皮别抬，六亲不认，自当旁边没有人呐。哎呦，你瞄准那盘菜，这 都喝了， 喝了， 真有你的， 给二十五分， 这怎么又多给五分啊？ 哎呦，你们听人连汤都喝了，还不多给五分啊？你们三位还真有点水平。 那当然了 啊， 这么多年就研究吃了， 要不然人家进前三名 呢。那当然了。 咱们下一题 要换一个方法。 啊，什么方法？ 我就预备了三道题。这个名字叫自选题。 自选题。 这有三道题呢，请你们自己抽。 哦， 抽着哪道题，自己按着题什么题，你就答什么。 好，那您来，您来，您 来，您 来， 您来，您来，您 请， 来， 请， 您请，你来，来 啊，不要客气，三位出。谁抽着头一还许好题了啊？ 主持人，题都在这儿 啊， 都在这里边呢。抽吧，好， 就开了。 哎，对，就是他。这道题是 黑桃尖儿。 哎，什么叫黑桃尖儿？ 这上面写黑的， 里边你打开看。干脆给我给你念。这里边你看，这不就是题吗？ 哦，这里边。 哎，这道题很不错。 您是 希望你在五秒钟背诵唐诗一首，来，开始，一、二、三， 白日依山尽， 好， 黄河入海流， 嗯，不错， 要吃涮羊肉，请您上二楼。啊，二楼有韭菜花，麻辣酱， 那这甭麻酱了，打住吧，打住 就行了， 打住吧，这就不错了。这怎么叫唐诗啊？ 是唐，我姓唐啊，我叫唐爱国，唐爱国背的诗，唐诗啊。 啊，对，这么叫唐诗， 就这么唐， 有道理，有道理， 是不是？ 加二十分， 谢谢， 学问太大了， 该你了， 学问有学问，这个唐诗真好啊。 你来吧， 这没有什么，这可以随便抽。我这个题啊。随便来嘛， 请把题公布给观众。 这个诗 啊， 不是诗，这道题呀， 怎么回事？ 对我来说太困难。 怎么呢？ 有阻力啊。 有什么阻力？ 这个题我给您念一下 吧。把题念， 我念一下啊。注意， 哎， 请你砍一回大山。 砍大山。 要求把人砍倒砍晕。砍得不知东南西北，晕头转向，掌声四起为止。 好， 先别鼓掌了，别鼓掌，我不会砍呐， 啊， 不会砍大山呐， 一次都没砍过， 从来没砍过。 那 可我这个人很文明，很有修养，我怎么能够砍大山呢？我说个实事儿吧， 是啊，也可以 说个实事儿吧，因为我是一个科研工作者。 哎，等会儿啊，您是啥？ 我搞科研呢。 您还搞科研 啊？每天都搞十个八个的。 是 这个搞科研的，最近我搞了一个重大的项目。 什么项目？ 科研项目叫水牛。 哦，水牛。 水牛 干嘛呀？您不说 水牛？ 什么叫水油？ 我来问问你吧。 啊， 这个飞机啊，汽车呀，靠什么行走啊？ 汽油啊。 如果没有汽油呢？ 那就走不了了。 那没关系 啊， 把我请去。 哦， 打一桶凉水 啊。 各位注意，我这有一个水油卡，在水里哗啦哗啦哗啦这么一晃，立刻变成一桶汽油。 啊，这就变成一桶汽油？ 啊，这个没有什么。昆明湖大不大？ 不小。 把这拿去，哗啦哗啦哗啦，变成汽油湖。 湖都是汽油， 全是汽油了。 是啊， 全是汽油了。上个星期天， 哦， 有一个朋友叫我参加个宴会， 是 拿一个这个高级的轿车接我去了。 哦，又 走了一半，走了一半，走了一半，我一看吃不了了。 怎么了？ 这汽车没油了。我说你看这多耽误事，为这，哎呀， 就是 没有油了，没关系， 嗯， 没关系，去打一桶凉水来。 嗯， 打一桶凉水，拿这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我就下来了。 哦， 我把这桶凉水倒在这个汽车里，你再看这汽车， 嘟嘟嘟嘟。什么意思？ 飞上天了， 在汽车上天了， 上天了，在天上转仨圈， 嗖，什么意思？ 没了， 没，哪儿去了？ 到今天没下来， 到今天没有下来。 你说呀，我这个人呐，左嘴笨塞，不会砍呢， 还不会砍了， 砍不好， 有水来， 这是着急，我不会砍呢，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给你30分， 分归他了。你奖品归你吧， 啊，有奖品，那行， 那奖，祝贺你， 谢谢谢谢， 祝贺你，祝贺你， 请看，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鼻子，啊， 鼻子，我们仨的脸呢？ 对呀， 嗨，吃饱了胡砍就没脸了。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 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 养生，我们的中医啊，大家都知道，是吧？博大精深啊，源远流长啊，是在我们人类中华民族吧，在我们的生活啊、活动啊、生产呐、不断的去发现，不断的去总结，不断的提高。所以说，啊，饮食起居有常，啊，这一句话，啊，是我们啊传统的中医啊如何去养生，如何能通过这个来达到健康和长寿。啊，比如说，啊，我们一年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都要得到，啊，一个呢，修复，啊，一个整理，一个提高，啊，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啊，五季养生，啊，人五脏嘛，啊，春季养什么？啊，春季养肝，啊，夏季养什么？啊，养心，啊，长夏呢养脾，啊，秋季养肺。冬天呢养肾啊，五脏六腑吗？那么在一天里呢，啊，我们如何去按照我们的生理规律啊去养我们这五脏六腑啊，这也有个规律。那么我们下面呢，把这个饮食起居有常，这个常就代表规律啊，那就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生理的啊这种现象，这种规律啊，按照这个规律来安排我们的饮食和起居，啊，比如说，我们说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呢，啊，在于晨。那我们就从早晨说起，从一睁眼儿，啊，这叫起。应该几点起呢？啊，应该一般的在5点，啊，到7点。5点到7点，我们从一天开始来说，这个开什么经？啊，就开手阳明大肠经啊，这个经开了以后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啊，按照生理规律我们应该排出体内垃圾啊，所以你从小啊要养成啊这个规律啊，可以说终身就受益啊，不至于到老啊出现什么呢啊，肠功能紊乱，哎，便秘，大便排不出去。哦，这就按照啊规律有常吗？是吧？几点起啊？是不是？啊，然后呢？到了5点到7点这一段，然后下传到什么呢？下传到足阳明胃经。我们大家都知道胃是干什么的？啊，从传统，胃为水谷之海，啊，就是把我们吃的喝的啊就进入到我们胃，所以呢它成为水谷之海。这时候就提示你了啊，要吃饭了，卸完了吗？先卸后装啊，啊开始需要吃了啊，这个时间啊就叫7点到9点啊，我们一般的呢就是7点半为好。这是呢足阳明胃经，2个小时啊是一个时辰啊，我们12条经络啊，12条经脉啊啊，那么说每个两个小时一个时辰 是吧？开玉京，等到九点到十一点，我们就开脾经了。脾经呢是足太阴脾经，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脾胃为后天之本，啊，胃呢，啊，我们是水谷之海，那么脾呢，气血之源，所以到了呢九点到十一点，啊，脾要把呢，啊，摄取的饮食饮，啊，是喝的，食是吃的，啊，把这饮食然后进行加工，啊，但关统，啊，脾主运化水湿，脾主运化精微，啊，是这样的。这叫九点到十一点，啊，开的是足太阴脾经。那么十一点到一点，啊，开的什么经呢？那就是开的手少阴心经。啊，这时候从经络的传导，啊，传输，啊，整个这十二经是如环无端。啊，十一点到一点。那么从，啊，一点到三点，就是小肠经了，啊，这是开小肠经，啊，心与小肠又为相为表里，这时候是吧？我们谈到了早晨，是吧？我们应该几点吃饭？啊，这时候呢，我们谈饮食起居呀，啊，中午饭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吃？啊，这时候呢，你早晨把啊吃的东西，啊，通过胃我们摄取了，通过脾呢，啊，把吃的东西把它消化了，把它吸收了，把其精华啊，过去啊不仅没有营养这词儿叫什么呢，水谷精微啊，它要疏散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你早晨不吃早点，你那脾就等于歇班了啊，它就不能够是吧？把吃的东西啊进行了，是吧？工作把营养东西呢提炼出来，输送到我们的，是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哎，这时候是吧？你就容易发生，是吧？十点多钟、十一点，这时候又感觉到什么心慌啊、出汗，那就是这样情况啊。所以说呢，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吃早点啊，这是谈饮食。中午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午饭啊应该呢在十一点半哎吃为好。早晨的早点我们一定要吃饱啊，吃饱，因为呢人的活动啊一是在一天当中这上午的消耗是比较大的，是吧？所以呢早点必须吃足了啊，吃足了它才有啊营养啊，才能有劲儿啊，才能有精神。到了这时候了，早晨的这个能量啊，通过一上午的消耗用完了，这时候呢又需要啊及时的补充了。那就是应该十一点半啊，应该吃午饭了。而且情况是这样的，是吧？你又不吃，早晨不吃早点，为什么要出汗？为什么要心慌？啊，你那就没有得到营养啊。啊，没有得到营养，我们的心就发慌。那汗是什么？汗为心液。哦，这回我们就知道了。啊，早点一定要吃，而且呢，要吃足了。啊，以满足啊人们上午活动的能量的需求。我们到了中午了，是手少阴心经。啊，心与小肠相为表里。那么说呢，十一点到一点心经，那么一点到三点，啊，就开小肠经了。那这时候开心经的时候，因为我们上午活动的这个量比较大了，啊，有些人特别是人一过四十的时候，啊，感觉到有点疲劳了，啊，这时候应该小息，啊，小息。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夏天呢消耗比较大，也有早起睡得晚，哎，这时候应该小息啊，休息的时间不要过长啊，一般都在一个小时啊之内啊，有的人二十分钟，哎，让我们身体呢 作为一个缓冲，啊，以备下午啊的活动啊有精神。那么三点是吧到五点，我们进入呢啊循环到呢膀胱经了，啊，三点到五点，那么五点到七点就开肾经了，啊，肾与膀胱相为表里，啊，一脏一腑，就是循环到这个经络循环到肾了，啊，我们就说十七点，啊，到十九点，然后呢从心啊足少阴的肾经，下一个呢，哎，就到了手厥阴的心包经了，这从啊十九点到二十一点，又是俩小时。从心包经呢，啊，下一站啊，就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就是三焦经了。注意这个点儿，二十一点是几点？就是晚上的九点。二十三点呢，是晚上的十一点。这个时间啊，应该什么呢？我们先说起居啊，这时候在十点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中间的十点来钟，我们就应该休息了。这是我们身体需求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平衡嘛。什么叫起居有常啊？实际上就是掌握一个平衡。什么平衡啊？是吧？兴奋和意志的平衡啊，你早晨要兴奋的，是吧？你要动脑啊，要动手呀，要动脚，对啊。到这个时候啊，我们进入呢，晚上白天属阳啊，阳主动，晚上属阴，阴主静，所以这时候我们到晚上的时候就应该逐渐的啊要静下来，只有静下来我们才能有一个好的睡眠。如果你在兴奋当中，那就很难入睡了，这就是现象啊。这是我们谈起居啊，为什么要在啊这个时间二十一点到二十三点，必须在十点当中啊我们要入睡。这时候我们的进入了肝和胆为下一步啊肝和胆它工作给一个啊良好的氛围和空间。那如果你不是这时候啊能够在十点多钟不得超过十一点，如果你超过了啊一次两次啊无所谓，时间长了那就干扰了肝胆的什么呀新陈代谢啊。大家都知道肝是什么？肝是加工厂啊，有的时候肝是化工厂，化工厂在人体休息时候啊，我们这个啊肝和胆啊，它要把我们白天的一些工作那要集中的那一个时间来处理啊。这是我们说的啊十二经啊它的循行图啊，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晚饭我们还没说了，晚饭应该几点吃啊？是吧？晚饭不宜晚啊，这是我们强调的。晚饭应该最好什么时候吃啊？应该在六点左右啊，更要给我们睡眠的时候啊留一个好的空间。运动嘛，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啊，这给我们留个空间啊。一定要把我们的胃排空了再睡，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把晚饭吃完了啊，那么说我们胃没有排空，这时候你就睡了，你就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很累。这就这一句话，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我们是吧，把应该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睡，是吧，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排，做一个呢是吧整体的高度的呢概括和叙述啊。希望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啊，如果我们从小就坚持啊，按照我们的人体的生理去办啊，就不容易得病。而且呢啊，在不得病健康的基础，我们还达到长寿。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我今天呀、啊，我说了是说，就说就喝茶的事儿。我老伴呢，他喝这茶吧，就特别明显，我就显明显的说吧。 哎，好的。 啊，那个他喝吧，喝了那个，就是一个多礼拜以后吧，他那眼睛飞蚊症，消失了。 喝那么快？ 啊，他是做那个白内障。 哦。 两个眼睛都做了，做了老有这个。 飞蚊症。 飞蚊症，后来找大夫看呢，大夫说这没办法，慢慢的来吧，说消失不了。 没办法，玻璃皮。玻璃皮混浊，老年病。 后来喝茶。 哎。 啊。这个喝的酒呢。它是有那个什么植物神经紊乱。 哦。 它的植物神经紊乱呢，就是窜到哪疼。 哎。 啊。它呢窜到心脏呢。心脏疼，就是又疼又，又怎么的，又苦又辣的，反正说不上那滋味吧。特别难受。完了呢，他喝酒。现在不疼，就是窜在那儿吧，现在不疼了。 症状消失了。 消失了，不疼了。这点特别啊，特别 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我就说明显的。 说明显的。 啊， 简单说。 简单的。还有呢，就说他吧。因为他原来吧有那个脂肪肝儿，前列腺肥大，他那脂肪肝吧，是重度的。 哎呦，高级别的。 那个前列腺肥大吧也挺厉害的，就是尿频尿急，等他这个就是喝了这几年那个，这酒和茶吧，今年检查身体的时候，脂肪肝呢是轻微的了。 哦，降了两个格呀。 啊，对，轻微的了。他那个肥大吧，也是那个轻微的了。 哦。 啊， 这相当不错。 所以呢，这个特别什么？还有他这个胳膊上吧，碰破了，碰了一大块。 哦。 后来我说这怎么办呢？当时也什么糊里糊涂的。后来到晚上我想起了，我说给你抹酒吧，沾了两次消失了。我说我呢，就是我也是什么病都有，什么血压高啊，冠心病呢，什么病都有，反正病都全了。我现在呢，就是也就是那个用这个。就说这个三不取五不操吧。 对。 反正我们是啊，泡脚是每天都泡，累他不动。 坚持好。 推肚子什么的。 对。 反正我们这几口子都用，孩子我们老伴都用。完了呢，就是我基本上呢，我原来血压高，我原来都高到200多。 哎呦。 我是纺织厂的。 哦。 上三班，高到200多，低压呢也是一，那是高到220，101，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现在呢，我现在的血压，基本上也就是要有一般就是150、140， 降下来了， 就是 就低压高压低压不平衡，低压太低，有时候60有时候70，闹了半天呀、一辈子了，就是还闹了半天，我是个业余血压高， 还不是正式队员， 吃了一辈子药了，这时候才知道， 才明白 啊，才明白， 这 要是不上这个祥康呢，也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反正每天就是坚持那个，就是什么吧，就是做这个三步曲五步操吧， 对， 啊，慢慢的，自己 慢慢调， 慢慢调吧， 对， 啊，我这就是这些，我反正我这个冠心病吧， 啊， 原来犯的挺厉害的， 哦， 啊，老犯，我是那个速效救是救心丸呢， 不离 什么丹参滴丸啊，我这些一直没断过，一直有，难受就吃。最近呢，这几年啊，没吃了， 挺好嘛。 啊，就这么着。 啊，挺好，挺好，不错。 啊，我就这么着。我呢，就说那个我老伴儿吧，他现在他是那个什么呀，就是湿疹挺厉害的。 哦。 啊。湿疹挺厉害的，就是老起那个红点儿。痒痒。啊，痒痒。现在呢，我就给他抹酒，咱待会儿您给解释解释。 行，好嘞。 还有一个， 哎， 我就是那个早晨起来吧，我的嘴发干， 哦， 啊，干的厉害，就这两个问题， 好， 待会儿您给我解释解释， 行， 啊，谢谢您，李老师， 哎，不客气， 哎，好嘞，哎， 这个有关湿疹的，这个可以告诉大家，是吧？关键就是脾，啊，脾主运化水湿，啊，湿疹嘛，就是我们体内的垃圾，啊。它有风啊，有寒啊，有火呀、啊，有湿啊，哎，这就是垃圾啊。怎么把它清理呢？啊，从根上啊，我们要恢复脾的功能啊。它恢复了，就把我们的体内的湿它运化就排出去了啊。抹酒呢是解决标啊。我们怎么样呢？标本兼治是吧？有湿怎么办啊？一个是通过我们下水道啊，肾、输尿管、膀胱。把这口啊出水的口把它打开，然后呢恢复脾的运化功能啊，这么样就解决了，是吧？一个是通过按摩，是吧？还有呢，是吧？我们可以吃些利湿的啊，这个利湿的我们讲了很多了啊，是不是？冬瓜汤利湿啊，薏米仁粥利湿啊，是吧？哎，这玉米须子利湿啊，是不是啊？等到呢长夏时候，天气潮热时候，这个病更加的严重，哎，注意这个啊，这是一个啊，这个老太太嘴干啊，将来我们还要讲了啊，口干是什么啊？口干呢，哎，有燥，哎，这是一个。另外呢，阴虚，阴就是水，水少了，水少了就干了，啊，水少了它就燥了呵呵。这个呢，我们有偏方，是吧？而且按摩有太溪。是不是啊？太溪就是滋阴的、滋水的，啊，我们偏方呢，什么麦冬啊，是不是？这都是滋阴的，啊，太干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含乌梅啊，是吧？方法很多，好吧，我们就说到这 儿。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不 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场惊天阴谋在德国地堡悄然诞生，那里有一个恐怖的名字，狼穴。盟军不断集结，在这场最后的较量中，谁会占据主动？ 惊恐的气氛让整个狼穴里更加压抑，令人窒息。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一夜之间，第三帝国的权力中心彻底的瓦解。 面对战局的改变，希特勒将如何困兽之斗？档案为您揭秘希特勒的困兽之斗，敬请期待。 这座森林名叫沃尔夫上采，位于现在波兰肯琴以东15公里。这座森林又黑又暗，夏天蚊蝇滋生，冬天寒冷刺骨，终年湿雾弥漫。在这座森林的尽头，可以看到一个由巨大的石头和混凝土所构成的入口，那里有一个恐怖的名字，狼穴。这种堡垒看上去很像是某种原始的石棺，它没有窗户，阳光照不进来，也不透气，除非打开那些沉重的铁门，换气完全是靠排风扇。可是排风扇的噪音让人难以忍受，如果把它关掉，又会让人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这个阴森恐怖的地方，对于一个人而言，这是他的家，是最自由自在的避难所，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狼穴是根据希特勒绰号狼而得以命名。这个地方是为纳粹德国发动代号为巴巴罗萨的亲苏战争而准备的。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巴巴罗萨计划展开时希特勒所做的一次演说。这场演说让所有狼穴里的人都非常的兴奋。希特勒的副官深信这场战役会像攻打波兰和法国一样速战速决，苏联会像个肥皂泡一样的破裂。在战争的头一周，德军凭借闪电进攻、优势装备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打得极其顺手。来自东线不断传来的胜利消息让狼穴里的希特勒乐观起来。八月初的一天，在与工作人员一起在俱乐部喝咖啡的时候，希特勒盯着墙上的地图，用他那粗哑的声音说道，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打到莫斯科，这是毫无疑问的。 希特勒认为占领斯大林格勒就意味着对苏战争的胜利。东线战争开始两年后，前线陷入僵持局面。在苏联北部，列宁格勒仍处于德军的包围之中，被围困了700个昼夜的苏联人民仍旧坚持抵抗。拿下位于苏联心脏的莫斯科只是德军的一个痴心妄想。苏联人民坚守斯大林格勒，事实和希特勒的宣传恰恰相反，苏军船只不断穿越伏尔加河送来援兵。每天都有数千名年轻人登陆，有些甚至赤手空拳或者未受过任何军事训练。 勇敢的苏联士兵冒着德军炮火坚持奋战。苏军上校路德尼科夫说，我们寸土必争，不过我们的计量单位有些特别，我们用的是斯大林格勒单位，每一厘米都要拼死争夺，我们要坚守阵地，绝不撤退。德军试图用火焰喷射器将他们赶出阵地，斯大林格勒陷入一片火海。11月7日，在苏联革命纪念日当天，奋战在斯大林格勒和所有前沿阵地的苏军将士们从广播中听到了斯大林将在第二天举行庆祝活动的消息。曾经拯救莫斯科的朱可夫元帅又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希特勒通过苏军的小股抵抗力量将鲍卢斯将军指挥的德军拖在斯大林格勒。在伏尔加河的另一边，朱可夫秘密集结了一支大军。所有人都必须宣誓。此时的苏联饱受战火蹂躏，1/4领土沦陷，但苏联人民节衣缩食，为新建军队提供装备。他们在与亚洲接壤的地方重建军工厂，夜以继日地进行生产。不计其数的人倒在了生产一线。当时正值1942年冬，妇女们在没有暖气甚至没有屋顶的车间内赶工，饥寒交迫，许多人因过度疲惫而丧命，不过却换来了苏联工业产值的大幅增长。美国也伸出了援手，盟军对于驶向摩尔曼斯克等苏联港口的货船派出舰队保驾护航，以减少德军潜艇在北大西洋造成的威胁。大批吉普、坦克、飞机、卡车还有牛肉罐头被源源不断地船运到了苏联。 与此同时，在埃及作战的西方盟军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埃尔温·隆美尔指挥灵活，能够根据沙漠的地形、气候等特点用兵，常常以少胜多，因此被人们称为沙漠之虎。隆美尔惯用的战术是，不管你人多人少，先用火力压制住对方，因此隆美尔常常在还没有发现准确目标的时候就先集中火力，炸得对手措手不及，以便抢占先机。1942年6月，隆美尔率领德军的部队攻占了托布鲁克要塞，这一次的胜利让一直为东线战场发愁的希特勒非常的高兴。为了奖励隆美尔，希特勒把他提升为元帅。当时的隆美尔只有51岁。 此时在埃及作战的西方盟军正面临巨大压力，隆美尔在北非沙漠连战告捷，刚刚被希特勒提升为元帅，他的非洲军团正快速逼近苏伊士运河。德军已经抵达阿拉曼，西方盟军的形势岌岌可危。英国首相丘吉尔亲自到北非沙漠鼓舞士气，他会见了新上任的蒙哥马利将军。蒙哥马利并非丘吉尔的首选， 所有在沙漠作战的士兵，包括英军、澳军、新西兰军、南非军队，对他都疑虑重重。身为一个牧师的儿子，蒙哥马利刚到任就颁布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他手下的巴尔奇姆上尉回忆道，大家看到他时都很吃惊，他身材瘦小，皮肤也不像我们一样被晒得黝黑。他上任时只说了几句话，我们要在阿拉曼和德军决一死战。他还在自己的帐篷里挂了一张隆美尔的照片。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可以说他的到来改变了北非的战局。蒙哥马利和隆美尔个性迥异，他行事谨慎，只有当部队的人员和装备达到最佳状态时才肯出战。蒙哥马利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英国的密码破译专家向他提供了隆美尔的战术计划的全部概况。蒙哥马利积聚了手里全部的力量，准备奋力一击。 蒙哥马利和隆美尔个性迥异，他行事谨慎，只有当部队的人员和装备达到最佳状态时才肯出战，而他当时配备了速度和火力俱佳的谢尔曼坦克。不过首先是要通过雷区，蒙哥马利仍旧沿用一战的进攻套路，先用炮火进行弹幕射击，紧跟着用坦克大举压上，但德军的88口径高射炮给盟军造成了惨重损失。隆美尔军队发起了反攻，战斗演变成了刺刀战，双方伤亡惨重，一切就像1916年索姆河战役的重演。在这样的死亡游戏中，谁的人多就会占据主动。隆美尔写道，我们完全是被敌人的数量压垮的。希特勒下达了严令，所有士兵必须抵抗到底，寸土不让。隆美尔在日记中写道，我绞尽脑汁想为将士们寻找一条出路，但处境之艰难已经超出想象。他还写道，死者是幸运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隆美尔靠偷窃义军的汽油挽救了自己的手下，而义军经过一番顽抗之后，最终还是向盟军缴械投降。丘吉尔在阿拉曼战役庆祝午宴上的这段演讲传遍了世界各地，英国又有了战胜希特勒的底气。 纳粹在北非战场的失败并没有削弱希特勒的野心， 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挫折，战争仍将继续。 面对苏联红军的强力反击，希特勒已无计可施。希特勒的困兽之斗档案正在揭秘。 与丘吉尔的四处奔波相比，希特勒在狼穴过着十分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9点到10点是希特勒带着爱犬布隆迪独自散步的时间，他叫人修了一条小路，设置了很多的障碍让布隆迪去跨越，这是他允许自己享受放松的唯一时间。 10点半他开始看飞机和火车送来的邮件。中午，希特勒与参谋部的第一次会议在堡垒里进行，午餐一般在下午2点。每天希特勒都会坐同样的位置。餐后，希特勒会练习演讲或是处理一些非军事事务。大约在晚上6点吃完晚餐后，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随着战事的紧张，才逐步增加了第三次会议，一般在晚上11点半结束。 北非战场的失败并没有让置身于狼穴的希特勒沮丧，他对此根本就不屑一顾。他说， 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挫折，战争仍将继续。当德军消灭了苏联之后，德国的海军就能全力对英作战。 凌晨五点，苏军3000门加农炮和火箭炮同时对德开火。意大利士兵欧金尼奥科蒂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炮弹就像冰雹一样从天而降，大地就如同遭遇地震一样剧烈颤抖。紧接着，朱可夫的军队出动了。南北两路苏军胜利会师，苏联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个充满喜悦的时刻。德军只能眼睁睁看着苏军坦克越围越紧，鲍卢斯将军率领的第六集团军被困在了斯大林格勒。此时此刻，鲍卢斯仍旧有希望冲出包围，但是他不能违抗军令擅自撤退，因为希特勒在返回狼窝后下达的命令是原地固守，等待援军。到圣诞节时，德军的饮食定量已经降低为每天50克面包。冯洛贝克中尉写道，苏军一遍一遍地用德语广播，每7秒钟就有一名德国士兵死在苏联，斯大林格勒是座坟墓。斯大林格勒的确是一座大坟墓。面对斯大林格勒的惨状，墨索里尼也希望尽早结束东线战争。一向为希特勒马首是瞻的墨索里尼对希特勒说道，我觉得苏联不可能被打垮，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根本不可能被征服。随后他私下里对希特勒说，对苏作战的大势已去，我们应该与斯大林讲和。希特勒会如何抉择呢？与斯大林议和就等于承认德国对苏战争的彻底失败。但是瑞典和梵蒂冈已经有人开始秘密会晤，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希特勒已经别无选择。 当希特勒接到鲍卢斯再次发来请求投降的电报时，希特勒愤怒地咆哮，投降是不允许的，第六集团军应坚守阵地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发子弹。希特勒向来要求完全服从他的命令，而这一次他却未能如愿以偿。这种极端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战局。 就在前一天，希特勒刚刚提升鲍卢斯为元帅，希望他以自杀来捍卫荣誉，但是鲍卢斯当时饱受痢疾折磨，对希特勒荒唐的命令心怀不满，于是决心趁势向苏军投降。对苏军来说，俘获鲍卢斯元帅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众所周知，鲍卢斯正是巴巴罗萨行动，也就是入侵苏联计划的策划者。苏联军官听到该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甚至请鲍卢斯出示军官证以确认他的身份。鲍卢斯与苏联人合作，在纽伦堡大审判中指控了前上司凯特尔等人的罪行。鲍卢斯临阵倒戈的行为是对希特勒暴政的反抗，他的许多手下也都纷纷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德军战俘用他们仅会的几句俄语嘀咕着，希特勒下地狱去吧，我们要回家。 家园沦陷的滋味不言而喻，但是斯大林格勒一战却让苏联人看到了希望。德国媒体当然不会报道这样的情景。希特勒说，我们绝对不能用投降这个词，德军是因为没有足够补给才被打败的，我们必须要强调牺牲这个词。纳粹将把这次惨败变成激发德国人斗志的大好机会，德国宣传部长戈佩尔开始全民动员会。当时沉醉在戈佩尔演说中的就包括阿尔伯特·施佩尔，他将成为希特勒最后一搏的坚强后盾。希特勒称他是自己唯一的朋友。这位38岁的建筑师为希特勒设计了许多满足其妄想的建筑，并被任命为军备部长。施佩尔为德国军工业提供了新的动力，他是精明强干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按照他的指令，400万苏联平民被送往德国工厂，其中许多劳累致死。继苏联和波兰之后，法国成了纳粹最大的劳动力来源。作为纳粹的传声筒，维希政府制定了强制劳工制度，将60万法国工人送往德国。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兵败如山倒，所有士兵全部被俘，他们排成长队登上美军的战舰，被运往大西洋的另一边。二战期间共有38万德军战俘被送往加拿大和美国，在那里逃跑是不可能的。从登上运兵船那刻起，这些战俘就开始了一段奇特的旅程。很多人感觉置身梦中，对他们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但他们都还活着。但是纳粹分子依然不肯屈服，他们相信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加拿大下船后，某些顽固的德军士兵仍旧坚持行纳粹礼，即使只剩下了一只胳膊。有些战俘被送进弗吉尼亚和德克萨斯的战俘营，取代美国黑人在棉花和烟草种植园的工作。在战俘营里，纳粹的法律仍然威胁着他们。每个战俘都必须证明他们被俘并非是因为胆怯，如果不能证明，秘密法庭将对他们判处死刑。处决时间通常是在晚上，在战俘营里悄悄进行。这些消息被故意散布给前线作战的德军士兵，旨在让他们明白，就算投降也没有好下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陈光。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白居易所作的《曲江》。 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楼台在花渺，鸥鹭下烟中。翠卧晴香阶，方舟夜藏空。何人赏秋景，幸与此时同。在《白居易全集》中，有关曲江的诗作共有60余首，这在唐代诗人中实属罕见。因为对于白居易而言，曲江是他心中的文化圣地，也是他人生起伏的焦点。曲江在唐代长安城的东南角，每当春光明媚之时，秋高气爽之日，文人墨客们便在此流连饮宴，赋诗唱和。这首诗恰好表现了秋天曲江的景象。诗中写道，两岸绿草茵茵，酒店的旗子迎风飘荡，树木花间是亭台楼阁，烟波水气间水鸟在飞翔，蓝天下青山相连，月色中是芳草依依的绿洲。什么人来欣赏曲江的山水花草，一起感同身受这样的风景呢？曲江又名曲江池，位于长安城南朱雀桥的东侧，是唐代长安城最大的风景名胜区。它原来是汉武帝建造的，唐玄宗开元年间进行过整修，包括南面的紫云楼、芙蓉院以及西侧的杏园、慈恩寺。在唐代，对于文人士子来说，曲江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进士得中之后，他们的姓名将被列在曲江西侧的慈恩寺塔内，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大雁塔。这项活动被称为题名会。此外，士子们还会在曲江亭宴饮，这叫做曲江会。除了进士宴以外，每逢上巳节、重阳节，皇帝也会赐宴曲江。安史之乱后，曲江两岸的建筑物大半被毁，只在唐大和九年对紫云楼和彩霞亭稍做了一些维修。唐末及以后的战乱，曲江所有的宫殿楼阁全被毁坏，渠道干涸，很多地方变成了农田，只留下了堤岸与水渠的痕迹。2008年，政府在曲江池、芙蓉园等遗址上修建了曲江遗址公园，按照历史恢复了大量的建筑群落。公园以曲江池为中心，曲江流引的出口为边界，分为八大景区。沿着唐城墙遗址走到东南角，就是曲江池遗址公园的西入口。举目远眺，可以看到湖心仙岛，波光中依仙岛而设的荷塘恰似一朵盛开的水莲花。远处是阅江酒楼，公园四季景色宜人，春看百花，夏观绿柳，秋赏明月，冬品雪晴，无论是哪个季节来访都不会让人失望。曲江池边最大最高的建筑是新建的阅江楼，总共有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把观景楼和酒楼的功能合而为一。在阅江楼上可凭栏远眺曲江池之景，也可体验到大唐名士登高饮酒作诗的情趣。在楼上向南望是秦代的御花园、宜春园的遗址，向北望是唐城墙遗址以及大唐芙蓉园。每当夜色降临，站在阅江楼上，芙蓉园灯火辉煌，慈恩寺塔光彩夺目，曲江水倒映着如梦如幻的夜景。如果您在春节来到曲江，